翻到嚟《望向編輯部》第二節。唉，你知唔知我今日咧都有睇一單新聞啊？就係、是、呢、這個又係關於人哋咧就話我哋成日追擊阿曼啊，阿曼必議員啦、啊，尤其是車長你就追擊過佢，再去搞緊紅十字會。嗱，今日咧香港紅十字會就話咧真係好缺血啦。希望 咁啊，真系多谢佢哋。 系啊，希望市民咧就都踊跃啲捐血啦。咁我哋以前咧就喺我哋 page 就话过呢个高小姐，话过呢个万议员 share 啲内容农场啊嗰啲咁样，令到好多误导咗好多人唔去捐血。咁咧我就睇到 万议员冇份，万议员冇份，净系高慧贤嘅。 哦， 马慧贤冇份， 系高 慧贤冇份。就陈志全议员咧系冇叫人唔去捐血嘅，我澄清一次，只系高慧贤，只系高慧贤叫人 share 内容农场， 系啦， 话啲血卖晒大陆，俾晒大陆人用， 冇错。 咁咧，我真系估唔到咧，原来有啲读者，即系唔系有啲，其实下边啲 comments 都系好捻反智，个个都信。之后佢话，要 cut 佢话 cut 咗150个新移民先捐啦，即系话我啲血咧就是、捐俾香港人用嘅啫。屌阿妈，哇！我一听到我就即刻弹起咁话，咁样如果喺外国香港人如果撞捻咗车，系咪外国啲人全捻部都唔使俾香港人用？ 系啊，屌有尾你嚟到纽西兰啦，要输血啦，撞车输血啦，真系由佢流干佢算叫数，死因咗佢算数。屌你两个人巴闭，香港输啦， 系啊。而家就系一个反制度，点解即系今日我哋又睇到咗呢个一传媒系咪啊？好似股价跌咗，定系个profit 系咪跌咗？ 呢个乜都蚀钱咯， 系啊， 抵佢死 啦。系， 其实咁咯，我哋都一早预言咗噶啦， 低俗化咗， 因为佢变咗一份 热狗化， 佢变咗一份热血时报嘅加强版啊。咁你谂下，《热血时报》都系执笠嘅，佢仲要加强添，加强你话系咪执笠？一定都系执笠收场， 蚀大啲 咗。 系，所以其实我就突然之间谂起社长以前讲话，梅毒高明之处就系佢有一份大报，或唔系有两三份好有影响力嘅中产嘅报纸，之后下边嗰啲 dirty job 系啲The Suns 啊嗰啲。嗰啲咁嘅小步去做啊嘛，屌佢又做唔到啊！佢就系炒鸠埋一碟吓、啊，即系嗰啲最低嗰啲差，即系嗰啲湿鸠文啊，又，但系有，但系苹果日报有高水平嘅文、啊，即系炒鸠埋咗碟咧，人哋就觉得屌呢份报纸咁鸠杂嘅，不如唔好睇啊咁样咯。 佢个市场定位有问题，因为以前咧就可以，即系其实香港其实嚟到肥佬礼佢做嘢都唔系错嘅。因为香港其实是一个几单一化的社会，即是佢 几面嘅啲人其实都， 同埋好一元嘅，即系好似阿萧定一同阿萧若元咁，系一元社会嚟。咁你都 抽十年前嘅一元， 咁咪香港系有一 元工作室啊嘛， 系啊，香港系佢之前有一文元嘅文进嘅，不过我听人哋讲文进好似投资落去啲钱都攞唔翻。所以今日变咗一元。不过 anyway 讲下噶咋，老萧，即系我听人哋讲嘅，都唔敢肯定。如果你认为唔系嘅，你就澄清啦。咁 萧生好嘢。 咁咧就系点解我话一元咧？香港就系所有人咧都系用做同一样嘢，用同一部手。 先性思维。 好得意嗰阵时有啲，我记得咧，90年代末啦，2000年初咧，咁嗰阵时啲手机咧就，即系你知 Nokia 嗰阵时好劲噶嘛，咁佢哋有香港人咧有一样嘢叫制服机，即系人人都用同一部手机，其实成个香港系好一元嘅社会嚟嘅，真系噶，佢哋 其实我以前第一集我都讲过，其实啲留学生都系好一元啊，啲发型啊，同埋好捻中意着反光啲风褛咯。 系啊，对 不起， 咁系啊，佢系咁噶，因为个社会佢成套嘢都系好一元啊嘛，你一唔 conform 咧，即系一唔依据呢个一元嘅标准咧，你就系 唔潮咯。 喂，佢系唔系嘅，因为如果你系唔一元、二元、多元嘅话咧，你系你个人会变得好突出咯，即系人人都会望住，哇，点解你咁样嘅？咁样嘅感觉噶嘛，啲人 系，所以。即系而家我哋，如果你我哋三条友，如果我哋喺香港嘅话， 即系我而喺我哋外国着嘅衣着翻咗香港，人哋一定以咗奇异嘅眼光 望住我哋啦。屌， 系啊， 着到鬼咁短袖、短衫、短裤咁行出街，个个着住皮褛，着揽住颈巾嘅，廿度都揽颈巾嘅， 系啊。同埋好中意着 boot， 你有冇发觉嗰啲留学生好似嗱，写咗我哋即系澳洲佬就系拖鞋短裤，但系嗰啲留学生永远都系着对，男人都着 boot 噶。 Doctor Martin 系系，冇错冇错冇错， 着 Doctor Martin 行得快啲嘅。 哦，咁啊，格格不入啫。但系呢啲佢又唔学我哋本土啊，就但系即系将嗰啲香港啲嘢带埋过嚟。吓系啊，同埋使唔使讲埋嗰啲港黄将香港嗰套带去纽西兰？ 而家讲翻捐血先。咁其实 好 红十，即系有啲人咧就其实睇得个事情太简单咯。即系红十字会呼吁市民捐血好简单，就呢个其中一个留言，确保啲血唔会运翻大陆呢样嘢已经系冇运翻大陆噶啦。确保啲血唔会运俾私家医院嘅大陆病人，私家医院好多大陆病人。即系佢有大陆病人，佢系咪一定要输血先？同埋如果佢其实佢即系讲真啊，如果你私家医院有大陆病人嘅数量，系咪真系会多到你会用晒香港啲血咧？ 系，因为150个人啊嘛，又系嗰句。 唔系、哦，150个人，咁佢150个人一齐病嘅咩？一定系嚟睇病啊！全部嚟医病啊！中国人咁捻睇药嘅咩？ 冻下病苦嘛。 我只知道佢哋要去药房，但我唔知道佢150，因为150人好劲啊！嗰150人，佢系咪都要去药房？就因为药房有 唔系奶粉啫。 诶，系， 佢哋要身处好多唔同嘅地方啊，身处唔同嘅地方。第一要周街屙尿，第二周街屙屎，第三一齐去药房，第四 用紧晒香港啲血库啲血， 又用紧晒血库啲血，哇，好卵惨，好卵忙啊！嗰150人， 喂，仲有 仲读晒大学。 仲有去到外国，去到外国大声讲嘢，都系嗰150人嚟噶。 哇，嗰150人真系好唔得闲。 唔系分身都唔捻掂，系你嗰度10个8个，咁都系得15个国家啫，系嘛？咁佢讲到好似全世界嗰啲都嗰啲，如果讲广东话嘅香港人都系嗰150个人嚟嘅。 系，我真系唔明啊！你其实各个社会都有各个社会的问题，即是每一个种族或者每一个族群都有他的问题。但是你不可以将啲问题怼晒落一个族群嗰度咯。即是好像东方咁，乜嘢都系啲南亚人噶。即苹果就咩都系大陆人，东方咧就咩都系南亚人衰嘅。 其实东方怼南亚人，苹果怼大陆人。 总之香港两大部咧，建制同埋民主大部咧都系好紧搞笑， 其他人 个越睇越好笑咧。其实你咁嘅社会咧就真系好有问题嘅，即系 唔系大家 其实系嗰两份报纸睇到个社会系需要将嗰啲民需要即系嗰个社会里边嘅人咧需要将啲问题咧射落其他族群嗰度或者种族嗰度，咁我咪整啲咁嘅嘢出嚟咯。 其实我觉得马生份报纸咧，点解成日？追住啲南亚人咧，因为佢要揾翻平衡啊，因为肥佬咧成日追鸠住大陆人啦，咁佢只可以将啲焦点啊摆咗南亚人度啊，其实唔大，其实 南亚人都 即系叫咩啊，臭虫论系咪啊？即系其实 南 亚 人 都唔系咁差， 仆街 个 大陆人，我哋要话 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冇错，即系好似我同嗰啲即系有啲朋友嗰啲啊，有时我讲几句啦，咁嗰啲所谓黄丝咧，即系个头像黄丝，你话又系咁样咯，一系最衰啲大陆人啦，之后即系讲下明系讲第二单嘢，即系讲啲外国啲人有啲人质素唔好吓，咁佢话嗰啲大陆人咪仲差，屌喇嘛，我而家讲紧就事论事啊，关我咩事啊，同我讲咁捻多都冇用啦。最搞笑仲有个朋友，即系喺个朋友度留咗言啦，即系话。即系话，佢就系同你一样做工程嘅，系Tony啲网友点？不过佢应该知我边个。咁佢同一样同你做工程嘅，佢话翻到大陆用唔到 WhatsApp， 但系佢死都唔用微信嘅，抗拒咁讲咯。咁之后咧，我就话，其实我系好少用 WhatsApp， 用微信多。之后，哇，啲人就猛咁围鸠屌我，根本唔够知我背景系乜卵嘅，就话哇你咩啊？你咁样俾人 偷捻晒嗰啲咩啊，嗰啲大数据啊，乜乜柒柒嗰啲。之后佢仲讲咗句话，所以我啊连 Facebook like 啊，我都唔俾人哋嘅。如果唔系，佢咪知道晒啲喜好。啊屌，其实佢 香港人黐捻线嘅。如果你样样都 like 嘅话咧，其实就冇事嘅，因为佢都唔知道你中意乜嘢。如果你有 like 又唔 like 咧，佢先知道你系中意咩嘅。好简单，其实如果你一系就乜都唔 like， 一系就乜 Q 都 like。咁 喂，其实你再惊啲啊，你咪求其搵个名写个假名 register 咪得咯，系嘛？ 同埋你 like 唔 like 佢？喂，你上 Facebook 佢咩 page 佢知道你嘅，使捻讲 like 咩戆鸠嘅咩？你而家自己翻开下个 Facebook 啊，你睇自己 Facebook， 你都睇到边个review 过你 Facebook 啦？何况诸西百假系嘛？ 唔就系。 同埋我而家谂下咧，啲人。即系好多人，我哋都讲话活在 Facebook 当中咧，其实系朱西伯格最捻开心。佢真系佢手上最大嘅 bargaining power 就系呢堆活在 Facebook 上边嘅 KOL， 一次过如果卖捻晒佢哋啲资料，大捻镬啊！其实 佢唔使卖啊，佢而家长做长有。 系啊，佢铺够大啊嘛，系啊系。 好啦。 系。 唔知 佢其实而家都卖紧噶，你而家啲广告喺 Facebook 落，你都可以睇得好仔细，有啲咩人嚟过，咩种族、性别、年龄层、职业都可以睇晒噶。其实， 但微信 如果你有 个比较上嚟，微信咪 less evil 咯，微信好少广告噶。 微信少啊，微信冇咁仔细噶，冇肯定冇 Facebook 咁仔细噶。 所以你可以落广告噶 ，WeChat 冇广告喎。 唔系你嗰啲 WeChat 嗰啲咧。 你 follow 佢啲 page create 一个微信系啦，咁 follow 都， 但系佢你要 create 一个 page 系好烦嘅，你又要有你自己本身嘅 ID 去登记嘅， 系啊，所以 佢话， 所以我哋网上报都唔喺 WeChat 出咯，一出就死嘅， 系啊， 你个点？ 所以嗰个阿叔佢话，你用微信啊，中共偷晒啲资料，睇晒啲对话，咁我觉得佢中共系有能力嘅，但系总之啊，未到。即系暂时未到我哋啦，咁之后佢话唔好咁，你咁嘅你咁嘅习惯好唔啱嘅，咁你就如果你习惯成自然之后，你就俾人偷晒你啲私隐咁讲。 咁啊点啊？我都冇私隐嘅。 系啊，喂，即系我真心谂，哇，你识唔识？ 我已经摆上嗱，我唔摆上 Facebook 啦，但系我把声人哋认到噶嘛，其实 系喎， 系咪先？即系你唔摆上，我咪摆阿习先生个相喺度咯，你咪搞唔到我啦嘛。 其实你咪习先生嚟噶， 我系习先生嚟，所以我先帮政府讲咁多好话。系啊，鬼嚟噶，要认紧住我，就系咁简单。 你哇， 为我不为搵费， 你不为搵费 系啊，好啊，屌， 你不为搵费自己。 如果系嘅话，咁我哋就唔使 自己贴嘅。 系真系为搵费自己贴，唔系讲笑。你话先， 唔系其实咧，啲人系好捻搞笑嘅。你讲几句公道说话都话你收维稳嘅，而家其实佢唔会，佢唔 鬼。鬼 冇头冇面嘅人点会俾你做鬼啊？冇得嘥气啦，一定系如果真系做鬼啊，都系芒果佬嗰啲有头有面嘅人啦，系咪啊？一系就恩生，系咪先？ 唔系我吓，唔系我朋友吓，恩生， 阿恩生讲啊， 系啊，人哋话我成日咩，成日同阿恩生讲嘢之后，咁又话我系恩生啲信徒啊！屌，咁我听佢讲嘢，唔系咁其实恩生咧，我又唔觉得佢即系有咩大任务，只不过佢都好多嘢系一厢情愿咯，收风咯，咁样咯。其实恩生有样嘢就系点讲咧？即系成日佢会觉得阿习生系个好人咯，即系佢觉得。同好多嘅老一代嘅民主派都咁覺得，其實好多嘢都唔關習生事嘅，都係佢下面啲人搞陣拳鬥嘅啫。咁講，但係而家習生大權在握啦，咁阿恩生嗰套應該係俾人推翻咗咯。咁諗 唔知恩生，我真係唔敢講。你不如我，不過我都話啦，你如果真係要做鬼嘅，係咪都有啲有頭有面嘅人啦？唔係我哋呢啲啦。系咪先？即系我哋系讲我哋见到嘅嘢啫，我系讲我哋嘅睇法啫。如果你讲我哋睇法都唔得嘅，都系鬼嘅，咁就好大镬噶啦呢个社会。同埋又话我哋呢个台鬼鬼地，咁系鬼鬼地嘅，因为我哋都唔系本地人。你当我哋 系， 但曾 B C 就人有鬼佬血统添，系咪先？ 系啊， 咁啊鬼鬼地， 你要受鬼， 我哋沾到光咯，系咪先？你话曾 B 师佢祖先其中有一个系呢个优质白人，系咪先啊？陶杰话斋，优秀白人系咁讲啊。咁我哋个同优质白人做主做节目， 你 系啊，我黐下。 你哋啲细佬哥都讲鬼话，我都讲英文，咪鬼鬼地咯。 屌你啦！ 真系惨。 冇，其实唔关事，即系佢其实只不过系我哋讲嘅嘢同佢哋嘅意见唔一样，佢咪话系鬼咯。我仲系睇到， 同埋同佢应该讲话系同佢围炉嗰班人唔一样。其实呢个都系好大嘅，叫做咩啊？即系叫做而家民主条路点解走窄咗咧？因为个炉越炉啊，越围越细啊。即系三，可能你最后尾个 core members 咧，就系你拉你嗰三五百人咯，即系最多 最多三百噶，搞到最后成一人火锅。喂，住住个湖 啱，正喎。 系啊，咁追日本系咪？有啲人 卫生啊嘛，唔会嘢都唔会沾染到人哋啲口水啊嘛，分分钟有 HIV 啊， 够咁好。点解你哋讲下咧，令我谂起吴 Sir 咧？佢咧寻日喺我哋方向嗰度摆走咗之后咧，又翻去嗰度，去自己个炉度咧，即系同大家讲话，哎呀，我今日好郁闷啊，觉得跟住讲翻寻日喺方向部摆走嘅事， 系喎，即 系话你唔好话摆走，系咩啫？系讨论，我哋一向都理性讨论，虽然嗰句乜乜老母咧。就唔系好理性嘅，即系，但系其他我哋都好理性，真系讲真 的。唔系，嗰个乜老母系口头禅嚟噶，你理唔理性都系讲口头禅噶，阿哥。所以你见亲我都系屌老母咁样，系咁讲开啊嘛，唉， 系 冇办法。不过我哋其实本来咧，阿许留山翻翻嚟，佢唔知道我哋本来讲紧咩题目。其实我哋走远咗，本来我哋仲系讲紧阿高慧贤咧，叫人唔好去红十字会捐血呢个问题。 咁耐啊？ 系啊，不过我哋扯远咗，唉， 紧要系啦。 冇啊，因为嗰个红十字会嗰个唔够血嗰个问题好严重啊，你都应该去捐下血咯，真系完全唔够血啊，真系大镬香港，血库 老去加油啊！真系要，如果唔系，真系最后尾咧，即系。唉，睇到嗰啲戆鸠仔，即系嗰啲， 佢哋傻嘅。其实而家你唔捐血咧，到最后咧，我讲俾你听会发生啲乜嘢事。而家我而家讲咧，人哋又屌鸠我系鬼嘅，不过我都照讲啦，因为唔讲系唔得嘅。而家如果啲人咧，香港人咧，好似苹果日报嗰啲 comments 咁样咧，唔去捐血咧，将来会发生嘅事咧，就系将香港咧就会买大陆嗰啲血入口血。 匪血 哇！ 哦，咁啊犀利啊！ 嚟供应香港嘅市场， 即系东江水嘅逆版。 系啊，你自己谂下，你自己谂下， 咁咪沟淡咗香港人？ 你谂下，香港人唔捐血，咪要大陆输入咯？好简单啊，其实香港唔够嘅嘢，咪要大陆输入咯。香港永远都系咁噶，你咪唔好捐咯，本土派。你 系啊，唔好输血啊，对啊。 如果你一输血咪大陆血咯，同埋大陆血个问题咧就系大陆其实嗱，我喺呢度讲咧，又有人俾屌我啦，就系另外嗰边嗰啲人，即系我大陆，我认为大陆嘅卫生标准都系唔掂嘅，同埋大陆嘅血源 卖血嘅， 大陆嘅血源系好有问题嘅，因为佢哋嗰啲血咧系要 血牛， 系啦，系要卖，即系。是收了钱的人捐的，所以呢那些人呢很多时候为什么要买血呢，跟美国那个 case 一模一样，就是他们本身呢就是工作可能是本身失业的，同埋呢本身是有毒瘾那些人要他捐血。 嗯。 在美国正发展到点呢，就是啲毒贩呢就养住一班血牛，他在那个血站、哦、是啊，在那个血站收了钱呢就换毒品给那些买血那些人。 哇， 因为有钱噶嘛，美国又系， 喂唔使有 blood test 咩？ 咩啊？佢有 blood test， 唔使有， 但系验唔到、哦、验唔到毒品噶。 哦， 即系如果你过咗一段时间去捐嘅话，佢系验唔到。就算其实我认为啦，即系验唔到嘅都未必会嚟，因为佢系攞啲血咧去制一啲血制品嘅，就运去欧洲嘅美国嗰度就。 其实 如果你惊大陆人咧嚟香港。即系啲私家医院用香港人的血咧，如果你咁样都惊嘅话，其实真系有啲弱智。最捻危险就系大陆的血进入香港， 的医疗系统。 同埋唔系讲话讲明咩咩自己香港自己救咩？咁咪自己香港人啲系咯，真系我呢个屌。 所以而家啲人咧就系连做坏事咧都有一个冠冕堂皇嘅理由咯。佢其实唔捐血，即系话同埋呼吁人哋唔捐血嘅人系绝对系做坏事嘅。但系佢都有 系啊，你要高 系啊，但系佢有一个冠冕堂皇嘅理由，就系因为我啲血可能俾大陆人用，咁样都得噶。 真系无知，真系无知。点解咁反智啊？而家社会系嘛？ 香港 即系其实一个咁发达嘅地方，好似冇信仰咁嘅啲人，唔系讲宗教嘅，即系讲嗰套普世价值。屌阿星，原来冇普选就可以冇可以丧失晒呢啲咁嘅普世价值嘅嘢啊！ 啲普选要丧失。 冇啊！呢个系芒果佬，其实芒果佬 种落嘅 因嚟嘅。呢个其实芒果佬佢喺即系立法会做嗰啲嘢咧，佢令到咧 bigotry 咧系合理化，完全合理化。因为我冇民主，所以我可以变做一个烂摊。 系喎，真系。 其实芒果佬举 个例咧， sorry， 即使好似阿吴 Sir 呢啲咁嘅年纪啊，即系有啲咁嘅人生经验嘅人咧。佢經過尋日嗰啲，即係好似覺得呢個社會就好似好有糾紛啊！佢不如覺得快啲一國一制會更加好。 哇！ 點可以咁弱智嘅？即係有啲咁嘅人，其實即係香港都好悲哀。 佢講咩？ 哦， 係啊，佢喺個 Facebook 咁樣嘅，咁樣講。 佢 敗走咗之後， 佢自己唔明人哋點解批評佢。第一，其實人哋批評佢咧係你唔好咁弱智啦，人哋國宴。即系虽然共产党系即系好多嘢都好低俗啫，但系呢啲嘢人哋系有人管噶，呢啲嘢系有 qualification， 有学历，有晒所有即系点样讲啊，知识水平嘅人管噶。你唔系一个湿鸠专栏作家可以即系完全了解人哋呢啲国宴嘅运作噶，同埋人哋去。食国宴同你去呢、這个温泉酒店， 日本 温泉酒店根本就两样嘢嚟嘅。 唔系， 你可以查下啦。其实好简单啫嘛 ，Google 就得噶啦。呢、這个世界 Google 就得噶啦。你咪 Google 下 state dinner menu， 咁你咪可以睇到人哋其他国家嘅 state dinner 嗰啲 menu 系点样印嘅咯，系咪啊？ 即系佢会觉得系因为一啲咁嘅事，即系大家互相问候父母啊，即系咁样骂战啊，即系。觉得嗰个社会嘅气氛点解会变成咁咧？咁不如一国一制算啦。咁即系睇你哋仲有冇？ 其实我哋有真系闹佢咩？我哋除咗屌你老母之外，有闹过佢咩？我哋笑佢啫嘛。其实如果你睇你唔睇嗰个粗口，好当啊当即系我哋集体创作呢个粗口。 对唔住，就咁我哋道歉咯。如果就嗱就系呢句 你咪删咗个粗口去咯，但系个重点唔系佢粗口嘛，即系佢呢啲人咧就系、是、好似啊，我讲俾你听，其实咧阿柳记明咧嗰、那个思考方法咧就同 蓝思咧， 其实系蓝思 typical 嘅蓝思，同埋佢系同政府嗰啲高官嘅谂嘢方法一样嘅。你芒果佬以前咧，即系当然啦，喺议会嗰度动粗，其实就唔恰当啦，当然。但是你要想想那段时候那个状态是怎样的，就是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曾荫权他这里不是烂仔的地方来的。他不是这样，其实人家质询他是另外一样东西，但是他就说这里不是烂仔的地方来的。因为质询他那样东西是对的嘛，对他老闆是个态度不好而已。 是是。 你明白吗？ 就是 substantially 那些东西是你真的没有答到他。个问题啊嘛，只不过系掟鸠你招啊，或者系冲上去作势打鸠你啫。但系最后尾你都系冇答到佢问题，就好似我讨论紧一件事咁，嗲喇声，我明明讲紧嗰啲欧洲极人，你要讲下又要讲乜大陆人仲衰，死几捻多人，都同呢件事冇关系嘅。 其实佢系屌你佢条捻样系扮小强啫。好捻简单，即系卖咪扮小强，所以卖小强。因为其实就你人哋讲屌你老母，佢我唔信佢唔讲粗口咯。 系， 咁佢其实佢都玩嘢，佢自己都搞笑，要搵我老母去话石。喂，其实佢讲得呢句嘢咧，其实就已经系串鸠翻我哋啦。不过我哋跟住剪格啲啫， 我哋咪整幅和合石嘅地图出嚟咯，啲幅地图都靓过咩噶？屌，靓过个餐牌噶，唔卵系啊！佢老尾点啫？喂，系咁噶啦。 我唔知边度和合石，所以我唔知道你讲乜。不过我知系大概应该系个 佢坟场嚟 嘅，坟场咯。 哦，系。O K， 我咁我大概知咁啦。 唔系，即系我讲嘅就系你其实就系、是、你根本都解答唔到个点解你有啲咁嘅评论，即系你自己都冇称下自己有几多斤两，就去评论一啲你根本都完全唔识嘅嘢。 咁讲下得唔得啊？佢啊， 讲下得嘅， 我哋都讲下， 咁我哋都讲下啫嘛，一样。台样讲啦，我哋都讲下啫嘛，人人都系讲下啫嘛。咁你将我哋讲下嘅嘢就变到系一个社会严重嘅问题。你讲下嗰啲咧， 系我哋讲下咧，就上一个一制。 系啊，咁 佢讲下咧， 佢讲下就系、是、都系，佢讲下就唔知道上乜噶啦。喂，你其实系乱咁屈人啫嘛。我唔知道阿五 Sir 系咁样讲啊。如果我知道佢，我头先睇上一节就屌到佢甩肺啊！ 真系唔知喎、啊，呢个咩骨真系冇人睇到喎、啊，冇人报告啊！ 许留山啱啱报告嗰部分，不过唔紧要啦。而家我哋即系补翻咯，系咪先？你话一个，其实我哋咁样都唔系为咗老共辩护噶，因为你其实你用呢啲嘢去嘲笑共产党，其实冇意思噶。因为共产党嘅衰嘢实在太多，你用呢啲嘲，你系唔够胆闹佢嗰啲真正嘅问题，你先至会攞呢啲咁嘅无谓嘢嚟嘲笑。 或者话 substantially 大部分笑共产党人都系咁样样，因为佢有更共产党有更多嘅衰嘢，你都唔会指责。 系，我就想讲话，其实或者系佢睇唔到真正问题，唔系唔敢讲，系睇唔到，可唔可以咁讲？ 即系有刘晓波嗰啲咧，吓 系、啊、 之前其实有好多问题，人权问题咧。你其实人权问题日日讲都得噶，维权嗰律师啊，又有一个维权律师个老公啊，个仔啊，个护照俾人剪咗两只角啊，又唔讲下？ 佢好似有讲喎，佢真系有讲喎，佢有讲啊，你冇屈佢啊？佢有讲啊呢个。 其实我冇睇嘅，不过即系大把嘢可以讲咯。你唔系笑佢呢啲咁嘅无谓嘅嘢咯，讲真。同埋人哋冇做，其实冇做错噶。佢食嗰啲食物梗係 cheap 㗎啦，即係当然你话唔係啦，你话係嗰张餐单嘅美感唔撚掂，咁 ok 囉，咁你咪比较下囉，即係美国嗰张拍埋中国嗰张嚟睇下。喂，你要一个客观嘅标准㗎嘛，做人你唔可以话你抽一啲譬如抽中国最衰嘅同美国最好嘅比较，咁样唔客观囉。 咁咪同大陆人一样囉， 佢咪 成日话澳洲穷囉。成叫咩澳洲叫土澳啊，叫咩Brisbane 叫暴村啊，咁就系咯。咁佢用嗰啲嗰啲咁多，当然大陆二线城市都睇上系发达过我哋嘅，但系嗰啲软件啊同埋人嘅质素咧，可能呢度都稍微好少少。咁我唔话我差好多啫，我哋可能会稍微好少少。咁你其实你咁样咪同啲大陆一样，将自己最好嘅，即係将自己最撚有钱嘅同得个去我哋呢度攞救济人去比，话唉澳洲佬好撚穷咁样咯，一鸠样。 所以你要比较 下。而家我哋冇错，我哋而家一直屌就屌双重标准咋嘛，屌。不嬲，我哋一直屌緊就双重标准，点解平平嗰一部话人哋嗰啲啊，即系上次阿陆去 share 嗰条新闻，咪话佢60,000多蚊好平，即系好似整到 atmosphere 啊，话啲大陆人啊扮捻晒嘢啊，即系俾个细哥读60,000多蚊，好似好捻有钱咁样。屌嗱声，你根本就想制造咗一种矛盾啊仇恨一种 atmosphere 出嚟啫嘛，就系咁啫嘛。咁事实上60,000多蚊系真系好捻平。老去都咁讲啊，即系一个小朋友家长，其实我识好多香港朋友，佢都话哇咁都唔系好贵啫。同埋佢觉得有咩错啊？喂，佢话如果为咗细哥唔算贵，几多钱都愿意使，好多香港家长都系咁噶，都系。都系俾晒全部最好嘢俾个仔女喎，有咩错啊？ 所以佢 点解你哋可以，佢唔可以啊？ 佢哋嗰个分法唔系分价值观咯，所以 嗱，即系 佢分种族， 佢分种族咯，即系好似嗱，你大陆有问题嘅嘢，大把社会问题啦，其实大陆，咁但系其实香港嘅社会问题少咩？香港社会问题都好多噶， 贫富悬殊 大把，其实即系如果你要讲啊，好多都可以讲。香港唔系天堂啦，除非你一个月收政府两皮几嘢，唔捻使做啫，退休金咬粮都有两皮几，咁梗系天堂啦。你对你嚟讲香港，咁你其他社会上嘅问题你睇到咩？你梗系睇唔到啦，你咪睇大陆嗰啲社会问题咯。 唔系，你记得嗰个黄一恒条捻咗咪话同埋呢个曹公公咪话香港最可贵之处就一直都好公平。我屌，当同事你话，一直都 香港一直都冇公平，所以 咁佢哋话港英年代系相对公平咯，咁 佢哋 可能，但系佢话一直都系公平嘅话，我哋香港最可贵之处就系公平咁讲咯。 佢哋呢啲就系完全唔了解香港嘅实际情况，咪讲呢啲咯。 因为香港住咁耐都唔知道香港系咩社会， 冇啦， 白活啊呢啲 冇得讲啊，即系我哋睇。即系讲真，我系睇到呢啲嘢冇办法啦，系可能同香港人睇到唔一样，但系我觉得有参考价值咯。我觉得就因为点解香港人好似住喺香港都唔知道香港社会系有好多问题嘅？长毛咪一直都系为咗呢啲唔公平嘅问题争取嘅咯，为穷人争取嘅咯，仲有啲人话自己系长毛 fans 添，我哋唔捻知，即系呢啲系。问题啊，同埋长毛一直都冇嘲笑大陆人嘅， 冇，一定冇， 系啊， 所以啲本土话咪争交佢咯，话佢左交大中华交咯， 但你 大爱咯， 你冇必要嘲笑人哋咯，明唔明啊？你自己做好自己咪得咯， 就系我一直都唔明咯，点解就系、是、我哋唔明点解？ 但其实我哋都嘲笑人，其实我哋都要反思嘅，点解我哋要嘲笑阿林sir咧？点解咧？ 系 即系我哋都要反思，即系因为如果 系 即系我哋如果咁样批评佢，咁我哋对自己都唔公道啊 嘛。系咁又系，咁事实上系我哋以前就话佢即系可能学历稍微偏低少少，但系佢个年代个个都系咁嘅。咁啊，事实上我都承认我咁样同佢讲系唔能公道，因为佢个年代真系。个个都咁上下咁样毕业嘅啫， 咁 其实佢 呢一嗱，而家我哋唞一唞先，因为呢一节差唔多，咁嗱呢一节完咗咧，我哋就反思，即系我哋点解批评五 Sir 咯，好唔好啊？ 或者唔止五 Sir 啦，其他人啦，其他人我哋都反思一下啦。 系啊，好啦。